公独有地德传第七章。次日，阿罗菲乃下令全军和前来与他联盟的队伍拔营向拜突里亚进发，先占领通往山地的隘口，向以色列子民挑战。那天军队全体出发，作战的队伍有步兵17万，骑兵12000，此外还有辎重队和随军步行的人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在靠近拜突里亚的山谷中，在水泉旁安营，营木绵延，长度由多堂到贝尔马因，宽度由拜突里亚到厄斯德隆对面的夸蒙。以色列子民一见如此众多的军队，惊慌非常，都彼此说，如今他们必将全地面一扫而光，连高山幽谷丘陵都担负不了他们的压力。但以色列人还是各自拿着武器，在碉楼上点起烽火，那一整夜留守戒备。第二天，敖罗菲乃把全部马队开到住在拜突里亚的以色列子民面前，也探明了通往该城的山路，寻得了水泉，派兵占据把守，然后回到自己部队那里去了。俄萨乌子民的众长官、摩阿布民族的众首领和沿海一带的司令都来向敖罗菲乃说，愿我们的主帅听取一个建议，免得你的军队受害。以色列这个民族原不依仗枪矛，唯独依靠所筑的高山，因为攀登他们的山顶并不是一件易事。主帅，如今不要同他们列队交战，如此你的军人一个也不会伤亡。你可留在营中督守你军中所有的人马，只要你的仆役去占领山路下涌出来的水泉，因为凡住在拜突里亚的人都从那里汲水，他们没有水喝势必将成焦处。同时我们率领我们的军人上到附近的山顶上安营，监视他们，不许一人走出城来。他们和妻子儿女必饥渴的衰弱无力，刀剑还未临到身上，他们已躺卧在靠近家门的街道上了。这样你可以恶毒地报复他们，因为他们顽抗，没有欢迎你。他们的建议大得敖罗菲乃和他众官员的欢请，于是下令依照着建议办理。摩阿布子民就移营出发，与他们同去的还有5000亚述人，驻扎在山谷中，占据了以色列子民的水渠和水泉。俄萨乌的子孙及阿蒙子民也与12000亚述人上去，驻扎在多堂对面的山地，又从他们中派遣人往厄格勒贝尔对面的东南方去。厄格勒贝尔是在莫克穆尔河旁的故事附近，其余的亚述军队驻扎在平原上，遮遍了地面，帐幕和辎重堆积如山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以色列子民见自己四面受敌，不能逃出，都提心吊胆，遂向上主他们的天主哀嚎。这时亚述大军及所有步兵、战车、马队包围他们已经34天了，拜突里亚居民所有的蓄水器都已空了，蓄水池都干了，人没有一天可得畅饮，因为水是分配给人喝的。他们的幼儿渴得没有气力，妇女和青年渴得发晕，倒在城内大街上和门口，再也没有一点力气。于是全体民众、青年、妇女和幼童都聚集在敖奇亚及城中首长那里，大声疾呼，当着众长老说，愿天主在你们与我们之间施行审判， 因为你们不从亚述人说和，使我们遭此大祸。如今我们不但没有救援，连天主也将我们交在他们手中，叫我们饥渴而死，就倒闭在他们面前。现今你们就叫他们进来，把全城交给阿罗非乃的人民和大军，任凭他们劫掠。我们更好当他们的战利品，因为我们虽然身为奴隶，但可保全性命，不至于眼看着我们的幼童夭亡，我们的妻子儿女断送性命。我们当着上天下地，因着我们的天主，也因惩罚我们的罪过及我们祖先过犯的我们祖先的上主，恳求你们设法，别叫天主今日按照这些话来处置我们。集会的民众虽不约而同，都放声痛哭，向上主天主大声哀嚎。敖奇亚遂对他们说：弟兄们，振作精神，再忍耐五天，也许上主我们的天主在这个时期内向我们在施行他的仁慈，因为他绝不会永远抛弃我们。如果过了这日期仍得不到救援，我就依照你们的话办理。遂遣散众人，各归本营、城墙和城楼上，妇女幼童一一遣送回家。当时全城陷于沮丧与绝望。